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活动仅此一天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贝贝。贝贝你好。 周杰老师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都会发现天气啊这越来越热了，尤其是到下午这个时间段当中的话，哎呦怎么这么困呢？那究竟怎么有什么样一个办法做到一个缓解呢？今天就可以解大家所有的燃眉之急，真正为各位带到非常纯正，非常好喝，更为重要一点，非常简单方便的黑咖啡，做到三秒速溶，而且任何水温完全不挑。 其实刚才呢，贝贝已经自话自说了啊。一个是这个时候容易犯困，咱们可以喝点咖啡啊。另外呢，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比较快， 对， 很多年轻人呢，有的时候累了、困了，咱们就喝一杯咖啡， 对， 立马呢就精神屌走了。 没错。 另外，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喝茶的同时呢，有的时候呢也是蛮有情调的， 对， 喝一杯咖啡也很惬意的事儿哈。 没错，而且更为重要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咖啡的这个品种啊，包括产地啊，包括品质的话，大家要求会越来越高了。以前可能我们大多数在商场超市看到的话都是那种三合一的咖啡，而在今天这一款完全是真正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在其中的。更为重要的话，其实从全球来讲，我们说咖啡豆的品质好与坏鉴别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纬度。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普洱这个地方，特别的神奇。因为第一点它是没污染，第二点它的纬度当中的话，所有的热量还有它的水分特别的充足，所以说让它所有的咖啡豆长得特别的饱满。而且呢，日照充足的话，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话，那个整个的甜度和糖度的话会更高，它的苦涩度会更低。 实际上说到这个咖啡啊，可能有些人特别讲究，说我喝咖啡的话呢，自己家里磨那个咖啡豆等等哈。像世界上咖啡比较有名的一些品牌，什么拿铁啊、卡布奇诺啊等等，当然了，这些固然好喝，但是有点麻烦， 没错， 是吧？咱们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呢去再弄这个事儿哈。 没错。 另外呢，有一些这个速溶咖啡呢，市面上也到处都有，但是呢，里边可能各种的添加也特别多， 没错。 所以有的人呢，就是左右为难啊，想省点事儿吧，又觉得那个咖啡的味道不好， 没错 啊。想麻烦一点的话呢，确实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时间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咖啡呢，刚才你说了，首先它里边没有什么添加剂， 没错 啊，非常的纯正。 对， 另外呢，它是黑咖啡。说到这个黑咖啡啊，咱们不妨给大家呢，就是普及一下哈，这个黑咖啡和一般的咖啡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第一点的话，黑咖啡当中的话，第一点保证是完全没有添加的，什么香精啊、色素啊、糖分啊、脂末呀，全部都没有。第二点的话，黑咖啡的话是真正做到什么？它就是咖啡豆经过水洗之后，直接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咖啡，所以说大家喝到的那个味道会更加的香醇。而我们今天这一款呢，是来自于云南普洱，所以说大家喝到的那个味道，你会发现，第一点，当你冲泡完了之后闻起来，它是有那种柑橘的清香的，然后还带着一丝丝那种花香在其中。当你喝到口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有那种坚果香啊，有那种巧克力香啊。然后当你轻轻在口腔当中环绕啜吸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它里面的话热带水果独有的那种甜味儿、那种回味感就已经出来了。所以说黑咖啡在这种的独特当中口感的丰富程度是普通咖啡当中完全喝不到的。 实际上我呢平时是不太喝咖啡的哈、但是为了做节目呢，刚才是编辑给我沏了一杯咖啡， 没错， 我喝了以后啊，我感觉它格外的香浓， 哎， 而且呢很柔和啊，所以呢就是我个人来讲我是能够接受这个咖啡的。那刚才您提到这咖啡是来自于云南， 对， 实际上云南呢众所周知呢是我国优质咖啡的产地之一、啊，而且呢它的这个气候啊、环境啊、水分啊等等的热量等等都是特别适合咖啡生长的，因此呢这种香浓的味道啊跟地域也有一定的关联、 没错，目前我国来讲非常棒的品质的咖啡豆是在云南的。再来一点的话就是它整个的日照条件特别的好、日照更为充足的话咖啡豆长得会更加的饱满，它长得个儿会更大，而且呢在整个日照充足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它的酸涩度会更加的降低、但是它回味的时候那个甜度会做到一个增加、而且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可能喝到其他地方的话你喝到的所有的那个咖啡豆的话咖啡粉的话它的味道比较单一，而云南因为它纬度比较高，因为它日照比较充足，当地的所有的植物资源动物资源也比较丰富的情况下你喝到那个口味也会更加的丰富的。 那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是云南咖啡的特点， 没错、 另外呢也说了说这个黑咖啡它的口味、另外还有一点呢是不能不说的、就是它的这个喝了以后哈对身体的影响哈、实际上我知道啊平时呢吃点黑巧克力是有好处的， 没错，对、其实包括现在很多养生的朋友的话包括看了很多类似于说养生的一些专业的文章的话大家都会发现黑咖啡对于身体当中的益处会非常非常多多、黑咖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包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哎呦头一天晚上千万不能喝太多水，早上的时候喝一杯黑咖啡的话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再来一点的话就包括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到黑咖啡对于现在正在加班的上班族的996的朋友晚上的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说我要开始再工作一番了喝一杯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的、 当然关于这方面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对、 比如说吃黑巧克力啊、喝黑咖啡啊、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 没错， 这点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哈、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来自于云南的黑咖啡、叫十之巅美式速溶的黑咖啡、这个咖啡的话呢冲起来特别的方便， 没错啊、第一点不挑水温， 对， 就是你平时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可能手边只有一瓶矿泉水、你直接倒到里面的话就是可以的。第二点真正做到了三秒速溶，速溶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的汤体特别的清澈而且完全没有杂质，溶解度非常非常的好。包括回到家里面的话很多朋友都说在夏天的话我喜欢喝一些冰的，你直接放上冰块你放上冰奶放上冰水都是可以的， 对、而且我就特别喜欢它呢不用特别开的水， 对对， 温水冲的话呢一冲就开， 没错、 就是非常的香浓、 对， 而且呢有这种味甘呐、有一点的微苦，有一点微酸但是不涩哈， 对， 然后你小口小口的品尝的话呢、确实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哈、也非常的惬意， 没错。 好，那今天这个咖啡是不是价格也挺贵的？ 今天的价格真的我自己看到它的价格的时候都已经惊呆了，因为可以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十之巅的话在现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包括很多的视频渠道当中的话非常非常的火，在我们网络当中为各位推荐的价格的话98块钱一盒， 一盒、 一盒呢是整整的40包，每一包呢是真正做到2克、但是在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当中为各位推荐的力度直接为各位做到多少，满满当当6盒，6盒的话就是240包，这市面当中的总价您算一算、六盒的话将近的话600块钱了。今天首先我将价格做到199，还没完，今天直播时间段非常短暂，我们直接在直播时间段再给各位加赠2盒，加赠为30包，升级为8盒，320包。 哟，那也就是说，一盒的话也就是20来块钱 啊。对，然后的话，今天一包的话6毛钱， 是是是， 6毛钱。各位，你想想，普通市面当中超市买的那种3合1的咖啡的话，一包的话也要2块到2块5。 对， 我今天每一包真正纯正没有添加 加的黑咖啡的速溶的真正不挑水温的6毛钱， 嗯，哇，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哈。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那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呢是特别爱喝咖啡啊，每天的喝2-3杯咖啡。当然了，如果定这个组合的话呢，是非常合适。那有些朋友说了，我没怎么喝过个咖啡，我想尝试一下，定这个一下喝黑咖啡可以吗？ 可以。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整个的味道的话，经过了水洗处理的话，可能说你以前担心的话特别酸呢，特别涩呀，或者现在市面当中你很多的咖啡馆喝到那种特别焦的那种味道的话，我们比较弱一点。再来一点的话，今天如果说你担心说我入口的口感我是不是能接受的话，你回到家里面可以做到任意的 DIY 呀，就你和任何的东西水质的东西的话做到混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加点牛奶啊 对 什么的哈。 我自己的话一定要加那个全脂牛奶、 哦、 就全脂牛奶加进去你会发现会更香一点点、然后的话夏天的话直接把那个气泡水放在冰箱里面冰冻之后的话拿出来直接用气泡水来冲泡、而且我加完气泡水之后呢我还会再加点养乐多，哎，你会发现那个味道会更加的独特，会更加的不一样的。 对，那有人说这个黑咖啡是美式黑咖啡，是 吧？对，就是的， 所以说这个咖啡呢也是其中的一种哈，它的咖啡因含量呢相对是比较高一点，所以效果会更好，是吧？ 没错，就是我自己的时候的话，就是晚上如果说我今天在外要熬夜，然后要加班的话，我平时在5-6点钟的话，我就会喝上一杯，然后哪怕是我今天工作特别特别多，我工作到大概2-3点钟时间的半夜2-3点钟时间，我会发现我整个的精力还依旧特别的集中，而且我整个的状态依旧是特别的饱满，不像以前的话可能说我到2-3点的时候我会发现哇昏昏沉沉的，脑子特别特别的僵那种感觉。咖啡给你带来的效果特别的棒，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的话都是一些司机朋友，在下午的时候尤其是1点到3点的这个时候的话，发现尤其的困，而且在你开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怕的什么就是精力不集中，中午的时间段当中的话吃完午饭之后直接喝上一杯，你会发现下午的这个开车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十之巅这个品牌的美式速溶黑咖啡啊。今天咱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6大盒，那每盒里边呢是40包，一包是2克， 对， 就是浓浓的一杯 没错 咖啡啊。那么6盒的话呢是240包，240杯。那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如果大家要订购的话呢，再送您2大盒，这又是80包80杯了，这一共是320包。那今天的我们的价格呀只要199元， 没错、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美式速溶黑咖啡它的具体的特点。 没错，各位，今天的话199带回去的话是整整的8大盒，320包，每一包6毛多钱。我们全部都是真正采用到了来自于云南的真正的高山当中高海拔的咖啡豆。再来一点，一定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为各位带到。第三点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香精，没有任何植脂末，没有任何糖分。第四点，记住了，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一款叫做真正的完全不挑任何水温的速溶的咖啡，任何的冰水热水今天全部都是可以的。再来一点，3秒钟速溶，完全的轻松和方便的。 对，而且这个十之巅这个品牌啊，大家都知道在咖啡界啊它还是比较大牌的， 没错、但是再次强调一点，今天这个力度只为着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段才会为各位做到买6盒 再送两盒，整整的八大盒，320包。 嗯，一共是八大盒。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没错 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